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7集。 我对此子亏欠兼并怜爱。 白锦的字迹清瘦，这时候已隐隐有力有不逮的虚浮， 但其力气难以自控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大妖之力多蓄于发，此子之发更如仇恨之丝，入府以来一旦遭遇刺激，头发便增长三寸，杀人数十，不过三月已长至腰侧，除我与怀江以外，旁人难以招架。 这件事到了最后，穆怀江是第一个产生异议的。在他看来，先前白景强行将人带回来，一是为了坐耳等待怨女，二是为穆瑶提供保障，还有几分是女人家的恻隐之心。但说到底，他最看重的还是第二条。他对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半妖并无好感，更不会将其当真正的孩子养。现在怨女已经被他们禁锢在地牢内，如若他不能为女儿保驾护航，便成了废子一枚，几乎只能被关在汉旦堂内，像一只野性难驯的小兽，无法接触外人，更别提陪着穆瑶外出历练了。何况他已经搞得府内人心惶惶，众人精疲力尽，他属意将穆生处理掉，再召集诸多捉妖人结成同盟，再加固怨女的封印，将她永远锁在那方小天地里，永不能出来作祟。 恰于此时，空清道人带来永久杀死怨女之法，可一石二鸟，正中怀江心意，只是方法残忍，我难以接受，争执不定之时事有急变。怀江携空清在外言语两三句话，在折返地牢时发现怨女已为人所杀。 杀字最后顿下的一点极用力，像是铁块蓦地坠在纸面上，溅出毛糙的墨痕。穆瑶的心头一坠，眼皮跳动起来，那一顿似乎用尽了写信人的全部力气，后面的字迹变得松散无力，仿佛绵长的叹息。 如果万物示威均有先兆，这便是穆家衰落的开始。 媚女是天生地长之灵物，大自然以霜雪塑其骨骼，草叶做其体肤，山水之秀，万物之美集于一身。上天既然如此眷顾了他们，自然也要同等的惩罚他们。媚女与怨女双魂共用一体，即善与极恶，晦暗与光明，视为阴阳两分，如同世间朝暮。媚女之美注定要归于天地山河，不能被一人独占，否则天平失衡将会引来大恶。向往红尘的媚女注定要与后来居上的怨女抗衡，争夺对这具身体的控制权，直至被彻底吞没。天生地长的幻妖的短板是不能化人，同样被天地孕育的媚女，她的短板是只能做人形。按照空清所查阅的典籍来看，为防止大恶蔓延，这具无瑕的躯壳即是控制怨女的最后一道关卡，他像一座华美牢笼，禁锢了怨女上下流窜的兴奋不安的极恶之魂。现在怨女被杀，等同于最后一道牢笼被毁，怨女之魂彻底无所顾忌。他虽然没有妖力，却可以调动人心中的不平和怨愤，借机钻进任何一个被他所言语蛊惑的人身体里。他非但没死，反而绝处逢生，并且不再为人所控。穆怀江雷霆震怒，夜不能寐。怨女先前受符纸所控，灵魂受损，需要在宿主体内休养生息，短时间内不会有所作为， 也顾不上改变宿主的意志。这也意味着究竟上了谁的身，谁也不知道。但若是不做处置，任他休整好，恐怕他第一个便要血洗穆家。于是一场地毯式调查开始了。先是最有嫌疑的几个看守地牢的亚父被秘密关到了不见天日的地牢，随后是几个在那天夜里被人见到曾经路过地牢附近的家丁。府内流言四起，一时人心惶惶。一向作天作地的白仪容在此之前就病了，在床上一直躺到了年后，并未卷进这场风波。关足了十个人，穆怀江决定收手了。并不是他能保证怨女一定在这十个人当中，只是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自己吓自己，徒增烦恼。他将白锦叫来，舔舔因操劳而干裂的嘴唇。 阿锦，穆生不杀了。 白锦抬起头，默默无语地望着他，眼里有一点责怨之意。白锦被白家精心培养起来，斩妖除魔无数，早就练得心硬如铁，不比寻常娇弱女子。饶是如此，他还是难以接受穆怀江的冷血与狠绝。在此之前，他听从空清道人的办法，为了永除怨女之患，安排穆生卸出半妖之力，与其母同归于尽。一旦做成，便一次性解决了两桩麻烦事儿。他强烈反对，不惜与他大吵一架。他只是觉得穆生还是个孩子，先前被怨女蛊惑，差点弑父，现在又让他弑母，未免罔顾人伦。即便他有妖的血统，至少还有一半是人。在他乖顺地靠在他怀里的时候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冰凉的脸颊的触感，肌肤细腻柔软，和穆瑶小时候是一样的软绵绵的。而穆瑶年纪还小，从不知道这世间所谓的正义还藏有很多大人才明白的局语。穆瑶畏惧穆怀江，循规蹈矩，只是每隔几天小心翼翼地问他一句， 娘，弟弟什么时候能从黑屋子里出来？娘，弟弟怎么从来不哭？恐怕是关在汉旦堂里吓坏了，为什么不把他放出来呀？娘，弟弟已经七岁了，再不练功就要晚了，难道爹不准备把他放出来吗？ 问的次数多了，他连搪塞的心理都没有了。冰雪般的小女孩才是穆家新生的希望，而他和穆怀江早就是腐朽的刀刃了。 你待如何？ 我要穆生留下来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我要他只认你我做父母，瑶儿做姐姐。 白锦笑了笑，他明白他的意思，怨女的力量还在这孩子这里，拿捏住了穆生是对怨女最大的挟制，也是他们与怨女抗衡唯一的资本。 好啊。 他沉默半晌，带着苍凉的笑点点头， 不日我将回家一趟，求助于我爹娘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从今往后全府上下谁也不许再提穆生的血统，就当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